第五篇仁爱 第三十二则，心中常存爱和感恩的心。意解：当我哋心中有爱同埋感恩之心嘅时候，内心好似湛蓝嘅天空咁澄清。当我哋心中有爱同埋感恩之心嘅时候，内心好似无波嘅海洋咁广大无边。当我哋心中有爱同埋感恩之心嘅时候，内心冇忧虑，冇牵挂。好多宗教都强调爱同埋感恩之心嘅重要，不论系早晚课或者每餐饭前嘅感恩祈祷，不仅系对上帝神明嘅致谢，更系爱同埋感恩心嘅启发同埋锻炼，使我哋嘅心更慈悲、更谦虚。 故事：感谢花开。有位南延珠女士在《国世富刊》写了下面一则故事。女儿睡觉之前，除了要我跟她讲故事之外，她自己也有个任务，就是回忆自己一天下来所经历的事，并要在心中默默感激三个人和三件事。这个任务是我安排的，我想让她从小就学会看到人生美好的一面，并真心的感恩。一个时时感恩的人才会惜福，才会快乐，心灵才会圆满温润。这一天的夜晚，女儿在钢琴边发呆了很久，我以为她眼瞓了，就叫她上床睡觉，但是她似乎没什么反应，显然在这深思着什么。我就提醒她，今日感谢了没？女儿难为地跟我说，今日她多谢过为自己剪指甲的嫲嫲，为她上钢琴课的老师，为班上服务的小鼓掌，以及老天没落雨。但是还少了一件事需要感谢，想来想去，她都不知道还要借些什么，正在伤脑筋。我建议说，只要让你快乐的事都值得去感激。这个时候，女儿歪着个头说，妈妈在阳台种的茉莉花开了，这件事令她最开心了，这么香这么靓，她要感谢花开了。想不到女儿如此有心，而且诗意盎然，我亦都被佢感动啦。而最初係花感动咗佢。六岁嘅女儿已经开始会感谢花开，等到秋天佢就会感谢石果，到咗冬天佢一定会觉得杯摇满足，感谢世间一切嘅万事万物。 实例：爱和感恩的水结晶最美。日本冈本胜博士在多年研究水结晶的报告《来自水的讯息》一书中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他实验证明，无论什么地方的水都能够听、能够看、能够接受人的意思，而变现出不同的结晶。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观察，凡是给过水善的讯息，好像智慧、宇宙、爱、感谢，水结晶都非常美好。给过水不善的讯息，好像讨厌、生气、 混蛋、恶心。水结晶就非常难睇，每一次嘅实验都得到同样嘅结果。所以佢劝世间人要有善心，因为人嘅身体75%系水分，因此心地善良，常怀爱同埋感恩嘅心，身体所有嘅水结晶都系最美好、最健康、强壮而不生病。如果我哋嘅心情唔好，经常发脾气，满腹怨恨，我哋体内嘅水结晶就非常浊恶，浊恶嘅水结晶会破坏身体嘅正常组织，人就容易生病，得癌症嘅几率就好高。因此佢呼吁人要常存爱心、感恩心、欢喜心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，不但身体水分随着念头变化不同的结晶，乃至所有一切植物、矿物都不例外。从这个实验就证明，一切万事、万法的变化都是随人心而转变。物理的现象离不开心理，所以心是主宰，物质随着心在度转变。我哋懂得呢一个原理，只要心地真诚、清净、感恩，则慈悲心没有障碍，乜嘢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啦。所谓仁者无敌，就系呢个意思。引申爱的真谛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全凭感情，但是感情最为脆弱而且易变化，如果要增进彼此的感情保持不变，必须相互了解，经常接近。如果不能够彼此接近了解，则相互间的感情将人逐渐的疏远而淡薄，以致发生隔阂。若果要消除感情的隔阂，则需爱和内心。基督的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我如果能够包容对方的一切过失，了解对方的一切作为，忍耐对方的一切无理，亦都就是以一片至诚心相待，则人非木石，岂能无动于衷。纵有不谅解之处，亦都就逐渐消除了。有关爱的真谛，新约讲得最详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利益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如果人人都能够抱持这样的一颗爱心，同人相处并推而广之，人人皆竭尽所能为人群谋福利，如此就能够达到孔子所讲：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，朋友信之的最高做人境界。